上等，你很快又推翻我假设的眼帘，关于你的陪伴我又选择原谅，情绪被捆绑痛又不敢擅长，也明目张胆继续跟他纠缠，本该把你结扎我却自我欺瞒，是我过分贪恋你施舍的浪漫，你不过是哭泣重演我记忆杀的可怜，我一时实现求一个终点，我以为星火可燎原怪我不知深浅，你给的爱我不太好一些，是我误会这意外思念，在眼里你僭越从前，我以为星火可燎原怪我不知深浅，你给的爱只是半息之间，是我过分贪恋你施舍的浪漫。